有的时候很想玩，有的时候只想和你作伴，心情不停不停地旋转。 Oh yeah， 就算发了脾气嫌你烦，也愿意为你接受任何挑战，要你笑得最灿烂。想自由又渴望你抱我， 每次看你难过不管我道歉你， 心还是会刺痛。 Baby 能不能抓住我，当我的心被搞乱了，当我又笨得要逃走。冲动又犯了，当骄傲把我变讨厌。